列王记上第十六章。那时有上主的话传于哈纳尼的儿子耶胡，斥责巴厄沙说，我由尘埃中提拔了你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领袖，你却走了亚洛贝罕的路，使我民以色列犯罪，激怒我。现在我要扫除巴厄沙和他的家族，使他的家如同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的一家一样。凡属巴厄沙家的人死在城中的，必为狗吞食；死在田野间的，必为空中的飞鸟啄食。巴厄沙其余的事迹，他所行的事和他的功绩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巴厄沙与列祖同年，葬在提尔扎，他的儿子厄拉继位为王。上主借哈纳尼的儿子先知耶胡传话斥责巴厄沙和他的家族，是因为他行了许多上主眼中视为恶的事，以自己的作为激怒了上主，如同亚洛贝罕的家一样。又因为他杀了亚洛贝罕全家。犹大王阿撒26年，巴厄沙的儿子厄拉在提尔扎登基做以色列王，在位凡二年。他的臣仆及率领他半数战车的队长齐莫离结党背叛了他。当他在提尔扎他的家在阿尔扎家喝醉酒时，齐莫离冲入击杀了他，篡夺了他的王位，实在犹大王阿撒27年。齐莫离一登基，立即屠杀了巴厄沙全家，没有给他留下一个男子，连他的亲属朋友都杀了。齐莫离这样毁灭了巴厄沙全家，应验了上主借先知耶胡斥责巴厄沙所说的话。这是因为巴厄沙和他的儿子厄拉所犯的一切罪，即引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，因他们制造了虚无偶像，激怒了上主以色列的天主。厄拉其余的事迹，他的一切作为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犹大王阿撒27年，齐莫离在提尔扎作王仅七天。当时人民正在围攻培勒舍特人的基贝通，消息传到营中说，齐莫离已经叛变，击杀了君王。全以色列人当天集在营中，选立了军长敖莫离做以色列王。敖莫离和与他在一起的全以色列人从基贝通上去围攻提尔扎。齐莫离一见城已失陷，即走到王宫的城堡，纵火焚烧王宫，自焚而死。这是因为他所犯的罪恶，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走了亚洛贝罕的路，并以自己所犯的罪使以色列陷于罪恶。齐莫离其余的事迹，暗杀叛变的事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那时以色列人民分裂为二，一半跟随基纳特的儿子提贝尼要立他为王，一半跟随敖莫离。跟随敖莫离的人胜过了跟随基纳特的儿子提贝尼的人。提贝尼死后，敖莫离便做了王。犹大王阿撒31年，敖莫离登基做以色列王，在位凡12年，其中6年在提尔扎。敖莫离用 两塔冷通银子，由舍莫尔手中买下了勺莫龙山。他修建了这座山，依照山的原主舍莫尔的名字，给他所建筑的城起名叫撒玛利亚。敖莫里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甚至比他以前的人更为邪恶，事事仿效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所走的路，犯了使以色列陷于罪恶的罪，又敬拜邪神偶像，激怒上主以色列的天主。敖莫里其余的事迹，他的作为和功绩，都记载在以色列列王实录上。敖莫里与列祖同眠，葬在撒玛利亚，他的儿子阿哈布继位为王。犹大王阿撒38年，敖莫里的儿子阿哈布登基做以色列王。敖莫里的儿子阿哈布在撒玛利亚做以色列王，凡22年。敖莫里的儿子阿哈布行了上主视为恶的事，甚于他以前的人。他走了乃巴特的儿子亚洛贝罕犯罪的路，尚以为是小事，又娶了七东王厄特巴尔的女儿伊泽贝尔为妻，亲自去服侍敬拜巴尔，在撒玛利亚为巴尔建筑了一座庙宇，庙内为巴尔设立了一座祭坛。阿哈布又立了阿舍腊，阿哈布行事激怒上主以色列的天主，尤甚于他以前的以色列王。他在位的时候，贝特尔人希尔重建了耶里哥，奠基的时候死了长子阿比兰，安门的时候死了幼子色古布。这正应验了上主借农的儿子洛苏厄所说的话。